morning， 我们来关注一下早晨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6.2度，还挺热的啊。然后受冷空气的影响呢，今天白天本市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级左右。东部地区呢，早晨局部地区有扬沙，天气是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外出的话，请各位来注意防风保暖哈。 嗯，那么刚刚了解到了啊，其实虽然说早上的气温是6.2度，但其实体感温度并达不到，因为有这个风力的风寒作用。 嗯， 那么今天的具体预报是白天是多云见晴的，东部地区早晨或许有扬沙，因为这个风力比较大，偏北风4级，阵风会达到6级，最后转2到3级，最高气温是8度，最大相对湿度是15%。那么今天夜间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是60%。 嗯，总体来说呢，我觉得这两天的风还是挺大的哈。但是呢，你刚才跟我说你还能看到叶子的时候，我在想 零零星星，嗯， 那也太零星了吧， 是枯树杈子对吧？不是，市区的肯定相对来讲就掉的会晚一些。对，我当时去的是郊区嘛，就只剩下枯树杈子了啊。 哎，有道理啊。 撇去枯树杈子的事不提，大家可能更想了解的是今天早上的签到前十名。好多朋友说，哎呀，太疯狂了，我手都感觉点的要抽筋了。贾宇今天是第11名，完美错过前十，不过没关系，帮你手动点名。再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十， 哎， 第一名是李小白。第二名是深藏不露，第三名是螃蟹爬呀爬，第四名是尼莫，第五名是藏起来不让你找到。我发现你看啊，咱们这 螃蟹爬呀爬和尼莫应该都是水，是都是海里的东西啊。 你看除了第一名李小白以外，其他的深藏不露你找不着对吧， 嗯， 螃蟹爬呀爬爬走了找不着对吧，尼莫是著名的小丑鱼， 你也找不着， 隐藏性极强，你找不着， 深海 藏起来不让你找着，你 那还是都被你找着了，金鱼你好厉害呀哈！ 出现在前十名啊。 来看第六名到第十名哈，第六名是张须，第七名冰雪晶莹，第八名春，第九名是高木木，以及第十名你。你看我们后面的五位朋友就正常很多哈。 什么前五位朋友哪里不正常了？你们来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是你找到了他们不正常的属性好吗？ 我没有说不正常，我只是说不容易找到，但是自己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冒泡，说明多爱我们节目。 他们还是很喜欢我们节目的哈。 嗯。那么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呢，也有话题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哎，听听这个前奏，早不早？ 这是什么前奏？ 你们听起来有点诡异是吗？ 这 考验你的一个题，因为其实今天这歌是我选的，所以你可能并不知道是哪首歌。嗯嗯，但我想问一下你啊，就是你觉得唱北京的歌当中，我突然一问你，你脑海当中想起来是哪一首？ 北京北京啊。 就汪峰的那个是吧？ 对，还有北京欢迎你啊。 啊，对啊，但是你不会想到这一首吗？ 这首是。 啊哪首呢？ 这不是传说中的那首 啊？哪首？ 就很多人唱那首 啊？等， 就唱我听那首。 唱北京的歌，各位觉得哪一首最好听？这是今天早上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当然了，我第一个想起来的肯定也是《北京欢迎你》嘛，《北京北京》嘛，《北京东路的日子》嘛。但是我觉得应该把这首送给大家，因为毕竟现在天还没有完全亮。 你好假，你说这么多， 还没有完全过去。One night in Beijing， One night in Beijing， One night。北京，我留下许多情，不管你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One night in北京，我留下许多情，不敢在午夜问路，怕走到了百花深处。可别喝太多酒，走在地下门外，没有人不懂真情。One night in Beijing，我留下许多情，把酒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郎主。 留下许多情，不敢在午夜问路，怕触动了伤心的魂。One night in Beijing， 我留下许多情，不敢在午夜问路，怕走到 那 in Beijing 哦，大早上有没有把你造型啊？ 哎，刚才那句话好像念出了一点 Vinam 的感觉啊。 你真的是被毒液附身了是吗？ 哎，我觉得这首歌曲就是怎么说呢？什么时候去 KTV 当中都会有很多人去点播。 哎，是特别的有氛围哈。刚刚提到说这个唱北京的歌，各位觉得哪首最好听呢？有好多朋友过来提醒我了。你看我们音乐广播的听众，这种音乐的属性真的太厉害了。 对。 静宇啊，那个北京东路的日子好像是南京的北京东路啊，不是北京的北京东路啊，对不起啊。 所以对你要说这带北京俩字地名的歌曲那全国就多了，很多地方都有北京路，对不对啊？ 就是，抢到北京的话就是说哎，有这么多歌都跟北京有关系，当然大家也提到了很多的答案呢，比如说像我爱北京天安门啊，还有小岳岳的五环之歌呀， 五环之歌我真是醉了啊。 还有像赵雷的鼓楼啊等等等等的，以及大家提到了北京的冬天，哎，特别符合现在的这个氛围啊。 是，还有有人说到了大碗茶，哎，我觉得越来越老北京的感觉了哈。 那么各位还有什么更好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的是唱北京的歌，各位觉得哪一首最好听呢？ 身居高处仍志存高远，才见揽胜意境，面对挑战仍一往无前，方显揽胜气魄，雄心壮志只待一个开始。购2019款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67元起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全新揽胜人生。400-820-0187。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刚刚问到大家，现在目前得票率最高的应该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 虽然很好听，但是我觉得就是应该 是每个人都会的，从童年就开始唱的歌曲了哈。 那么最近比较火的唱我们北京的歌应该就是这首 五环之歌吗？ 我想让你唱来着，你怎么 会咋唱来着？第一句 我好像掉进了一个坑里。 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是不是唱吗？ 对对对，是这样。 我为什么会唱这首歌曲？ 这是奔小孩提供给我们答案 啊。 还有唐唐也都提到了， 哎， 那个深藏不露，还有小五给我们提到的都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但像刚刚我们不是播放了一首 One Night in 北京嘛？ 对。 所以呢，这个齐拉雅跟我们说，唱北京的歌当然是京剧了。哎呀，不好意思，这是个曲种了，不算一首歌了。哎呀，不管不管，就是京剧了。 行，反正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呗。小陈子 Angelina 说，赵雷的鼓楼还有宋冬野的安和桥北哈，这都是说给北京的歌曲当中比较好听的，对不对哈？ 还有雨后也提到了赵雷的鼓楼，还有藏起来不让你找到。你看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听众怎么都这么爱人藏起来， 然后他还出来了呀，对不对？ 对，朋友的酒，哎，一听这首歌就想到了胡同里面那个特别洒脱的北京大老爷们儿的那个形象。 这个形象呢就感觉跃然纸上了哈。但是达达呢还说到了北京的冬天，镜子给我们一个是老北京的早晨这首歌曲。 这首歌好像没有听过哈。 对啊，你还有你没有听过的歌曲。 啊，不好意思啊。 小曲库高更新了啊。 小曲更新一下啊。 对。 文风听雨跟我们提到了说好妹妹的一个人的北京啊，还有像陈岩啊提到了北京欢迎你啊等等的。 还有像北京的桥，哎，这首歌我也没有听过，这是蔡国庆老师的啊。 对，蔡国庆老师的 北京的桥。相思，还有一海明天，没头脑，还有李小荣，哇，同时给我们发过来这首歌，你们是在一个车上吗？请问？ 那我当时还看到一个答案是宫体北，哎，宫体北那首歌曲其实也还挺好听的。 是是，还有太子提到了说北京小曲儿《探清水河》，嗯，这一定要算上一个。嗯、 是。 还有这夜袭女儿国提到了大张伟的 大张伟的妞， 这个你会吗？ 不会唱 我的妞，我的这个歌好难唱， 好像也是个坑。来，你继续唱，挺好听的。 不要。但其实唱北京的歌呢，我除了像刚刚提到的 One Night in 北京，还有大家提到了北京欢迎你啊， 妞啊， 北京北京啊等等的，其实我更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首小柯的《北京爱情》。 北京爱情， 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北京爱情故事》当中的插曲。 的问题，你说你想要安心的。又是个拥挤的北京，又是那无处安放漂泊的心情，拥堵的不止路上的人群，还有谁的内心。下一站你要去哪里，能否再让我还能遇见你，再扶你走过这片漫长的夜，你累了我还背你，下一站你要去哪里，能否再让我还能陪着你，所有的伤心全都不算伤心，伤心是眼睁睁地看着没了你。 这最后一句话怎么这么贴呢？ 嗯， 又是一个雾霾的北京，不过风已经来了啊，大家再等一等，好天气就来了。刚刚这首歌曲，这是来自《北京爱情故事》当中的插曲啊。当时很多人是通过电视剧认识了这一首歌曲，也非常的具有小柯的特色嘛。 小柯的歌曲呢，在巅峰时期90年代的音乐排行榜当中，十首歌当中有7-8首都是他的歌曲啊，真的。 嗯，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唱北京的歌，各位觉得哪一首最好听啊？哎，我突然觉得。周一打开了各位的话匣子，纷纷来告诉我们你收藏夹当中的那首独属于北京的歌曲。 我觉得这首歌特别特别的厉害啊！我们刚才看到的依然精灵在线说北京的金山上啊 啊，你还记得怎么唱吗？ 北京的金山上太阳放光芒， 为什么被你唱出来？ 毛主席就是那心中的太阳。 嗯，周四我们就不要 PK 这首歌了。 这首歌曲最厉害的其实不是前面这些歌曲，就是前面都大家都耳熟能详，而是最重要的、重点要落在最后一句巴扎黑。 嗯，对对对对对，这是小的时候最喜欢唱的一首啊。 对啊， 除了大家答案比较集中的，像前门情思大碗茶呀、北京欢迎你啊、安和桥北啊、钟鼓楼啊等等，我看到了一个特殊的答案。 是什么？ 袁朝臣说北京国安队歌。 来，会唱吗？ 这是必须要值得纪念一下的了，因为就是在上周哈，2018年足协杯决赛赛季的收官之战，凭借着张稀哲的制胜头球，国安在客场将足协杯金杯收入囊中， 厉害了！ 这也算是所有的国安的球迷，也是我们北京特别值得骄傲的一个地方了。 对，联赛第四加上阔别15年的足协杯的冠军，这也是中赫集团入主之后的第二个赛季，北京国安就算是涅槃重生了，因为国安的一句口号叫做“国安永远争第一”嘛，对不 对 哈？ 那我记得就是国安是冠军啊！你虽然对歌我不会唱，但是我会这一句就够了。 可以可以可以，然后穿上一身绿色的衣服，我觉得你就可以到主场去给大家来加油，助威， 可以 呐喊打气了啊！ 是唱北京的歌，各位觉得哪一首最好听？可以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还没有关注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赶快加入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音乐方面挺好玩的事情。11月29号呢，在印度洋岛国毛里求斯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3次会议，有没有觉得超正式？ 超正式。 他们宣布。 他们宣布将加勒比岛的岛国牙买加的雷鬼音乐 Reggae Music 列入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单啊，这个很厉害啊。将一种音乐形式列入这个当中，这个好像也算是不多见的哈。Reggae 呢，实际上是发源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牙买加，它的名字最早呢来自于1968年的这个 Toots and the Martos 当中的一首歌曲 Do the Reggae，而其中的这个 Reggae 是当时的牙买加的一种舞蹈，所以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呢，它也融入了大量的鲜明的音乐元素啊，就是很多了，包括比如说像牙买加的民谣啦，或者美国的爵士以及 R&B。最鲜明的曲风特点呢是它非常非常动感。 对，就是有这种丰富的打击乐哈，包括像一些电吉他的反拍切分呐、还有人声和声啊等等的。 对， 那么它的独特性呢，也是这一次为什么会把它写进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歌词非常的具有思想性。 没错。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奉上的这一首 Reggae 的音乐呢非常的有意思，来自 Josie Stone， 它叫做 Molly Town， 就是茉莉小镇。但大家可以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听到很多很好玩的地方，就是有很多蹦蹦蹦蹦人工给你加一些的这种节奏节拍进去啊， 这算是最著名的 Reggae 音乐之一了啊。 对，就是带有一些 Reggae 还带有一些 Soul 的音乐的合在一起的这种感觉，来感受一下。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110国道德胜口隧道受雾大影响，双向采取了封闭措施。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七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本周静瑜继续为大家介绍一些吃早餐的禁忌。牛奶加鸡蛋呢，是不少人早餐的主要内容，但是这样的早餐搭配并不科学。早晨的人体急需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的早餐来重新的为我们的身体补充能量，而牛奶和鸡蛋本身虽然富含蛋白质和脂肪，但是并不能够提供充足的碳水化合物，也就不能够提供给我们的身体足够的能量。所以在吃牛奶加鸡蛋的时候，也可以配上几片面包或者馒头之类的。今天早音乐秀要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我们来听华晨宇的《烟火里的尘埃》。 看着飞舞的尘埃凋谢，没人发现它存在，多自由自在。可世界都爱热热闹闹，容不下我把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7:37，享用完活力满分的音乐早餐之后呢，早安音乐秀继续来欢乐各位的上班路。早上好，我是静瑜。 大家好，我是郭鹏。刚才你的这个音乐早餐给我的感觉是呢，就是吃这个早餐感觉还挺甜蜜的，但听到这首歌曲之后感觉人生路怎么这么漫漫。 但是你没有觉得 这个早餐至于吗？ 很适合在上班路上开着车的时候听啊，特别是肚子饱饱的时候听。 对， 饿着肚子的时候听，是不是越开越饿？ 但是饱的时候呢， 想上厕所。 你还真往下接这梗啊。 那不然呢？今天音乐秀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唱北京的歌你觉得哪一首最好听？ 哎，是了， 世界末日跟我们提到说北京土著啊，刚刚有很多人提到这个答案哈，说因为歌里面有超多的北京话，就特点就是儿化音嘛，还有北京土话。之前我们跟大家探讨过这个儿化音的问题， 是 就哪里该加儿，哪里不该加。就我身旁这位来自内蒙的， 你随便问，我现在都已经知道了。 对，请问玩具是什么？ 玩这是我自己的加法，这跟北京人没关系，好吧？ 就是我从小就叫玩具， 对， 但是也没有叫过玩具儿，就玩具。 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就是当我把我这个玩具这个说法跟我旁边的朋友说，我说他们都不知道是玩具是什么，然后我朋友说，就是我内蒙的朋友说，我们也不知道玩具是什么呀，玩具是你自己编的吗？ 对，这不是跟来自内蒙没有什么关系啊。 是， 芋头也提到了像张博宏的这首《北京土著》，哎，在 KTV 非常火啊。还有郝云的《北京北京》，节奏好听，内容也非常的有共鸣。 是，听说汪峰大哥的《北京北京》啊，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提到了超经典的一首歌曲。侯威呢说到了一首歌曲，郝云的《太平盛世之小西天》也特别的接地气啊。 是，还有王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反光镜乐队的《晚安北京》，之前我们也用过这个结束曲目送给大家。说可以作为晚安音乐秀的主题歌。 晚安音乐秀 是想让娱乐最王牌改个名字吗？ 那我们是早安最王牌， 哎，没错， 可以 叫一叫就乱了。 是， 各位别跑去这个白杰 FM 当中去留言哈，今天互动的阵地还是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唱北京的歌，各位觉得哪一首最好听，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是的，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最近的一条消息了，这个金曲歌王萧敬腾所属的狮子合唱团在1号晚间的一次演出当中呢，突然宣布，他说这是最后一次这样的编制的演出了啊。他们表示呢，我们的鼓手阿巨因为家庭的因素，必须要离开狮子音乐团了啊，狮子合唱团了啊。 对，那原来是4个人组合的狮子合唱团呢，在鼓手阿巨退出之后，只剩下3个人的编制了。所以呢，1号晚间是他们最后一次以这样的编制演出。但是狮子合唱团不会解散的，因为明年他们会找到新的团员再重新出发。 是的， 狮子合唱团呢，其实合体了之后，他们有的时候演出会遭遇到一些困境，比如说大家都会想让萧敬腾唱一下什么《海鱼恋》啊，王菲啊，唱自己的歌。但萧敬腾坚持说，狮子合唱团就是狮子合唱团，我们就只唱自己的歌。 我还以为他们一直遭受到的问题就是经常下雨呢啊， 这大家应该很开心吧？鼓手阿巨将会离开狮子合唱团了，我们就把这首狮子合唱团的歌送给他，感谢他带给我们的这些好歌。再见，我的爱。 送这里分别。昨天彩虹戴着手链，今天泪水滴过双眼，明天你有没有人陪？永远原来不能永远，改变原来很快改变，想念原来如此想念，但是不见，我们说好不见。我的爱，再见我的爱，有什么借口，有什么理由，让我原谅你的错。再见我的爱，再见我的爱，梦醒了之后，你转身就走，把我留在记忆中。房间，空气闻起来还新鲜，爱情早已经过了期限。如果能够重来一遍，时间停留在那一天，我们还有没有机会？改变原来很快改变。

向上，让我们迎接迎接梦想之光，让我们奉献智慧力量。我爱北京今日的时光，清华大地在昂扬向上，智慧力量，让我们奉献智慧力量。 童声的部分非常美妙啊。 那你对男歌手有什么意见？什么 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说 话呢？话听两半哈。 对呀、 好听好听。今日时光这首歌曲是我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来的优秀作品啊。 对。 现在呢在北京音乐广播也在滚动播出当中。我们刚刚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是由梁晨作词赵嘉玲作曲的今日时光，这也是歌唱北京的歌曲。 对，大家记住给他投一票啊。 啊，不只是这首歌了。好像搞得我们节目有什么偏颇一类的，就是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奉献一些唱北京的歌啊，这跟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有关系的。唱北京的歌，各位觉得哪一首最好听呢？M 叔跟我们说，北京欢迎你啊，这体现了北京的包容性啊， 对，也体现了北京的大度和长度。那个时间还确实挺长的。 对，就我昨天其实有考虑过把这首歌放进来，但突然太长了，你知道，就每一首明星大概只能唱一句，可是还是要唱很久啊。 对，要唱的大概8分半左右。如果把这首歌曲放进来的话，我们的节目只能加叙加意了啊。 张一乐跟我们提到了说，哎，有一首说唱叫《北京残阳》，很有味道。之前的时候，静瑜在音乐早餐这个部分来介绍老北京小吃十三绝的时候，有配上过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 对，说唱音乐当中其实也有很多，就比如说我忽然想到有三个外国人当时唱过一首歌曲叫《在北京》，然后第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清楚，在北京走在长安街上，在北京有好多漂亮的姑娘，就大概用外国人学中国话嘛那种感觉哈。 那刚刚有看到哈，像这个雨后也跟我们提到了《北京晚报》，这算是比较新的许嵩的歌对吧？ 是， 是许嵩还是后选？许嵩的歌对，《北京晚报》啊。 你刚才在检索记忆库吗？ 对不起，我毕竟也是那个标签有个中华小曲库的人啊。 对 ，W 给我们提到了很多北京的金山上，前门情思 大碗 茶，你看这个儿化家的。前门情思大碗茶，很经典的。 田震的《北京之雪》啊，还有陈红的《深夜走过长安街》。妈呀，为什么呀？为什么深夜走过长安街呢？ 我突然听到了今天走过这间咖啡屋， 还有经典的《北京欢迎你》。对，但是我其实说实话，这些歌曲当中呢，我觉得最喜欢的是雷思雨说的老狼的一个。北京人在北京， 是之前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有送过哈。 对， 还有像卫东跟我们提到了说最富有爱情色彩的蒋梅的《你不在的北京还下着雨》， 好浪漫的感觉啊。 还有七七提到的曹轩宾的《你不在北京》，这首也特别的好听啊， 是 就催泪神曲一样的。那么各位呢最喜欢的唱北京的歌，觉得哪首最好？可以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待会儿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银联双十二优惠享不停，各大商超便利、百货餐饮、菜场药店通通50%啦！另有指定线路1分闪赴城公交，祝你畅快出行，即刻下载云闪赴 APP， 今年双十二银联替你付一半。 西单商场大型皮草展销会，皮580元起，貂皮3800元起，全场聚会，低至1折。皮草，我们只是做得更好，不炒作，不炫耀，诚信老店，品质保障。西单商场北5楼。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爱上昌平，好运全来。第15届昌平温泉文化节开幕了，冬季养生泡一泡，愉悦身心乐逍遥。

本次比赛的预选赛将在2019年的3月21号到11月19号来举行，而每组的前两名共20支球队直接晋级决赛圈，还有4个出线名额则由附加赛来决出。德国队和荷兰队再一次分到了一个小组，让我们不禁想关注一下这一场世纪大战，也希望飞翔的荷兰人能够再一次扛起橙色的旗帜，重新赢回心目当中的召唤。来听到的是来自 GoPlay 带来的 Yellow。 8:08，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放了很多次这首刚才听到的 Yellow 的这种 中文版本啊，来自于这个郑钧的《流星》那这次你也听一下原版 CoPlay， 还真的是非常像啊，也郑钧的版本也是经过了 CoPlay 官方认证的，觉得这首歌曲跟他们俩的这首歌曲真的唱得非常非常接近啊。 所以早安快跑跑到哪儿了？跑 我们已经跑到这个比赛当中去了啊，过两天我们再拉回来好不好？有时候自己跑，有时候看看别人怎么跑哈。 来倡导大家早安快跑和音乐早餐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也是早安音乐秀想要带给各位的。 对， 那么来到了2018年的最后一个月了啊，上周周五的时候问过大家，还剩最后一个月了，有哪些自己想做还没有做的事情可以抓紧时间落实一下。毕竟呢，可能到了12月30号或者31号，我们也会再检查一下大家，哎，你到底做完了没有？ 我们真的变成教导处主任这种？ 不，这个时候还是要聊点开心的事情，因为毕竟2019马上就要来了。其实快到了新年之后，很多地方也会发布一些新的计划，比如明年，哎，我要干嘛干嘛。比如腾讯视频就发布了明年的剧集储备， 储备的真的还挺多的。2019年呢，这个腾讯视频呢将在剧集上继续加大头部内容的储备，就是在最高的这个位次当中啊，类型上呢也是充分满足用户的多元化的需求哈。 比如说杨幂将会出演叫做《九州狐珠夫人》这个作品呢，有庞大的世界观，还有凄美的爱情故事，哇，就像杨幂通常选择的角色一样。 哎， 那这一次呢将会挑战女扮男装，上一次女扮男装的时候应该还是这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吧，因为这个演道士的时候，不，那个不叫道士，应该就是修行的时候的那个很高的发际线被大家吐槽过， 那个， 对， 也上过发际线还得了哈， 对，上过热搜。但毕竟呢这部剧也是上过就是流量神话嘛，算是， 哎，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对， 那这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呢，它有一个姊妹篇叫做三生三世枕上书，这次也是腾讯视频来收入囊中了。 对，另外呢它的这个公司当中的热播的艺人迪丽热巴以及高伟光的三生 CP 已经继续虐恋这个荧屏当中了哈。另外呢针对男性用户呢，腾讯视频也储备了很多精彩的剧集，比如说王凯将会出演正午阳光的新剧《孤城闭》，以第一人君宋仁宗的视角来讲述一下帝王对于权力和情感当中的一些抉择哈。 还有张若昀、李沁和辛芷蕾，哇，这阵容也很强大了，来主演的叫做《庆余年》，来展现年轻人在国家沉浮当中自强而生的这种成长历程。 对， 还有一个大型的古装玄幻作品叫做《九州缥缈录》，之前给大家提供过哈，就是描绘了一个乱世英雄的群像，也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色彩。明年大家都可以在剧集当中看得到了。 而且我们说到的还只是腾讯视频哦，三大这个现在在线视频的这种流量争夺 啊，爱奇艺啊，芒果 TV 啊，都会来帮大家继续关注一下的。 没错了， 刚刚提到了明年大家可以看到了张若昀主演的《庆余年》，也让我想到了这个看起来有点坏坏的小子，其实演技还真的是蛮不错的啊。这首歌曲呢也是由他演唱的，叫做《最长的旅途》，之前在网剧《无心法师》当中播出，你还记得吗？ 这晚霞再没有停下，沿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一路肆意流浪，还记得故乡吗？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随时间飘一重复的活着。带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停下，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一路肆意流浪，还记得故乡吗？ 如何让科技更懂驾驶？2.0T 可变缸发动机配合时速变速箱，赋予动力随需应变的智慧。如何让科技更懂你所需？移动互联体验 Q 搭载 OnStar 安吉星，随时随地响应你的需求，智能车生活触手可及，科技突破想象，

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人脸上的微笑，当然锁定 FM 九七四收听早安音乐秀，脸上就会不自觉的挂起微笑啊！真的是这样吗？ 你难道作为节目的主持人要对此提出疑义吗？我的疑义在于，其实大家听到了这个节目当中呢，有的时候不光是微笑，还可能是哈哈大笑。哎，聪明哦！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海龟先生《微笑》。那么8:38，早安音乐秀来继续为大家分享电影方面的一些消息。 哎，我们来看一下啊，奥斯卡风向标之一的纽约影评人协会呢，列出了今年的最佳名单。你要知道的是，纽约影评人呢和好莱坞呢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可能更加倾向于一些独立制作的电影，或者是一些比较文艺这样的一些电影哈。来看一下阿方索卡隆的电影罗马呢，这一次是获得了最佳影片，而卡隆本人呢还获得了最佳黑白片的导演。另外呢，伊桑霍克因的第一归正会是获得了最佳男主，影片呢还拿到了最佳的原创剧本啊。 还有蜘蛛侠平行宇宙呢是出人意料的收获了最佳动画长片奖，而夺得了最佳外语片奖的是一个叫做冷战的电影。那么刚刚呢月鸟小哥哥也告诉大家了，这次纽约影评人协会呢，他们可能评出的是相对来讲比较偏文艺偏小众一点的啊。 对， 然后呢但是呢他也作为奥斯卡风向标嘛，所以说这一次评出来的最佳影片来自阿方索卡隆的罗马，最终会不会摘得奥斯卡呢？可以拭目以待。接下来跟着古巨基去一趟罗马假期。 昨夜看到罗马假期，再看着那套好戏，我想起你迷住了漂亮女星，长得多美，持续你一双眼睛望着便会飞，飞八小时我找到你，太美了，我活在这场戏，一边吃甜痛的你，我与你一边说还一边笑，拍照吗？这镜头这一秒，只拍了一出戏，罗马的假期，最爱的主角是 me and you， 我要一起步进教堂迎娶你。还要共你看每一幅画，挤要得很要和大卫合照吗？再跟你观光这小酒吧，我跟你分享这啖茶，漫天落霞，还要共许愿池，愿你我厮守这辈子，下辈子。一边吃甜痛的你，我与你一边说，还一边笑，拍照吗？这镜头这一秒，只拍了一出戏，罗马的假期，最爱的主角是 me and you， 我以手中钻戒戴上你手中。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1973 来自 James Brown。 每天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都有很多朋友问，哇，这首歌好好听，叫什么名字，哎，上一首歌几点多少分播的那首歌曲，其实大家都可以在中午12点之后发送歌单两个字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浩神呢会把我们当天的歌单全部都发送给大家的，大家就是按照时间顺序去排列就会找到了。 对， James Brown 他最著名的一首歌曲 You're Beautiful、嗯、所以呢刚才我看到这个1973这个数字，那是你出生年份吗？ 那应该是我妈出生的年份吧， 把天聊死了。好了，开玩笑，继续我们来看一下哈，由肖央编剧导演并且主演的贺岁档的喜剧《天气预报》，报是爆炸的报啊，发布了众神归位版的终极预告和海报。电影呢将于12月21号呢是登陆全国院线了啊。 是《天气预报》爆炸的报，那看看这部影片当中呢，他跟王小利两个人哈、啊、会做什么样让我们觉得特别惊爆的事情？ 对， 王小利扮演的寿星呢将会下凡来寻找祥云宝宝，因为在现代社会当中他说自己是神仙，但是呢大家可以想象啊，肯定会觉得你神仙，你神经病吧你？ 对，太神仙了哈。 对，那肖央呢扮演的叫。叫做马勒，他是吸走了一大口的神仙仙气、所以王小利只能破罐破摔强行拉马勒入伙了、现在呢他们要演绎的一个故事差不多就类似于像一个神仙打架的环节吧。听着怪怪的，哎， 太怪了。所以呢这个肖央我觉得他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感在里面，那唱歌的时候还是挺认真的哈。 所以当筷子兄弟不再认真唱歌认真演戏了，怀念一下他们吧。 好，铁拳， 这首铁拳也来自他们为电影演唱的主题曲。 看得到未来不要心太急去一猜，不要太在意要遭遇所谓的打击，都是经历 alright， 在意还不坏说明还在努力，要用过去式去安排，不要太用力要获取所谓的胜利，只是尽力、 面对失败 周一，我们有很多好听的音乐还有一些新鲜的资讯来叫醒各位，现在行驶在上班路上的你们应该已经快要到单位了吧， 应该已经醒得差不多了啊， 哎，还是要帮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了。 是的、 那么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大家有感觉到了这个强劲的风力哈，确实雾霾在强冷空气之下呢威力逐渐消散了。 对， 但是大家也要防范冷空气可能会携带来沙尘的天气。 当然在新的一周当中呢，强冷空气呢将经常的气温呢会坐滑梯，白天最高气温呢将从8度狠跌到-3度，最高气温是-3度啊、这降幅简直是太可怕了。但是呢本周呢有个好消息，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